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哼，系啊，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即系继续做访问唔会有错啦，系咪先？嗱，首先都唔可以唔赞下自己。喺呢个咁难度高冇女，我都可以挨到有节目出街啊！当然你即系我得算系唔上话啊！当然啦，访问嗰啲嘅你梗系啲网友想听咩咧？下下实牙实齿叫鸡屌閪噶嘛，咁啊系冇错系欠奉嘅吓。但系讲真，咁作一个古仔俾你听，你系如果我讲个大话，作一个作一篇嘢出嚟，咁你哋系咪又系收货咧？咁因为违背我自己原则，我唔好啦。咁啊都系啊，话你冇閪屌。但唔係咁講，應該節目時間出街呢，我哋應該屌撚咗㗎喇喎。 去咗啦。 去咗㗎喇，但你點可能真係冇喺屌喎，即係都未知㗎，可能所以你諗就要下個禮拜嘅節目啦 ,ok。好啦，咁啊嘅氣慾嚟㗎，即係上次上集同阿空少講下嗰啲咩香港酒店妹呀，其實好普通㗎，其實氣慾係咩呢，即係我真係想訪問空少嘅最主要原因 ,ok。我知空少呢就因為识一路识噶啦，但见阿空少咧就因为咧阿 Benny 嗰个 东方魅力 啊，得啦，你唔系真作嘅，唔系你讲嘢做乜咧？你咪想卖广告啫，你系咪先？ 有人想翻听阿空少嘅故事噶嘛 ？OK 啊，咁啊，请咗阿空少过嚟，咁啊之后 系第一季嘅第三集， 系有其他咁啊，咁啊听咗阿空少做咗佢嘅访问，咁啊，我系当然觉得个东方魅力嗰个访问系做得好卵差啦，系先？听下，即系你就咁简单，你睇上个礼拜个节目嗰个访问。同東方魅力第一季第三集呢個呢度嘅天同地啦，都未講到最精彩嗰度，而家先至講乜啲，你諗你話你即係高下立見，即係所以我今日點解話阿 Ben 了會坐嚟呢，你學下啦，學下你學下我點樣做訪問啦，我做訪問都唔算好叻㗎啦，阿姐呢。咁可以話問下啦，一路以來呢，其實呢我就以為阿空少呢就空中少爺，即係咩為之空中少爺呢，就係喺有空中小姐啦， 飛機服務員。 飛機服務員，男性飛機服務員啦。咁其實你其實我咁樣個為之空少嘅，但係睇先呢，我哋傾偈呢糾正咗我，原來你唔係做空中少爺喎。咁其實你係做啲乜嘢嘅呢？ 其實我呢係以前住喺三藩市嘅時候呢，我係住喺三藩市嘅嗰度做地勤。 嗯， 系啦，咁我就 喺个航空公司地勤定系成间机场嘅地勤咧？ 系一个航空公司嘅地勤。 OK， 系啦，咁变咗咧，我就系每日接触好多嘅空姐。 空姐啦， 系啦， 系啦，咁啊，接得多就梗食得多啦。嗱，粗略估计你食咗几多件空姐？ 我睇唔到，做咗三年，我谂廿几三十件左右啦。 咩国籍多？咩国籍搞嗰啲咩国籍咧？ 我多，因为我嗰间航空公司系主要系香港。 OK， 系啦，所以变咗咧，系大部分都系属于香港嘅空中小姐嚟嘅。 哦，即系港女嚟嘅。 系啊，大部分都港女嚟嘅。 但系有冇其他食嘅其他国籍咧？ 都有，因为咧喺我公司另一边又系日航。嗯、OK， 隔篱咧就系大航。 大航。 咁变咗咧， 日航就系日本航空啦，大航就大韩民国航空，即系泡菜啊 ，Korean Air。 系啦，你即系韩国嘅 ，OK。 系啦，另一间就 Japan Airline。系啦。 好，问一个问题啊。我其实一去过精彩少少嘅，跟住先问翻啲 hea 啲嘅嘢。OK， 嗱，我而家以你啱啱讲完，你食过香港啦，食过冇食过台湾啊？ 台湾妹啊？ 啊，台湾空姐啊？我计空姐， 空姐未食过。 OK， 台湾妹好多嘢食过啦，唉，呢啲即系或者空姐，即系日本、韩国、香港，喂，三个地方嘅女仔有咩唔同咧？即系譬如讲咗晒啦，反应啦。啊，易唔易沟啦？ 系 啊，即系好啲喺床上嘅嘢， 系 三个地方都系亚洲区，系会唔会有啲三个地方都唔同啊？你知我哋啦， 系 睇开日本 A V 噶嘛， 系 啊，要乜爹噶嘛？屌你都唔知系点啊！你可以即系先讲日本先啦，香港我哋慢慢讲啊。 好， 香港可以唔讲，又好认真讲佢。O K， 都会讲嘅，你讲下日本先。 日本咧，其实日本人嗰、那个禮節呢就好拘緊，就唔似我哋咁樣咁隨便嘅。 Okay。 係啦，咁所以呢佢你同佢哋呢一定要係一步一步嚟。就唔係啦，就唔似得我哋平時咁樣可能 识佢几嘢就上床咁样。 即系日本你可能要用喂， 系 啦，时间唔多 嘅。即系佢真系一步一步嚟，即系可能真系要食饭啊，出街啊，慢慢跟住拖下手啊，慢慢跟住先可以上床。 正确 系啦，就 都系一日其实， 唔系一日， 唔系你开玩笑啊， 得，系啦，我以为你知我可。睇得 AV 多嘛？屌你老 味，你以为真系嗰啲大手 嗰啲几秒钟嘅咩？但系大手残妹屌你老味，几秒钟嘅啫。OK， 继续。 咁而且咧，同佢哋一齐嗰个感觉咧，有时咧大家似同事多过似情侣嘅。 OK， 因为咧真系下下都系好恭敬嘅， okay. 下下都系会问你嘢啊，好恭敬啊，唔敢得罪你啊，你会觉得冇平时同自己女朋友咁样啊，得闲嘈下交啊嗰啲嘢，反而少。 有一个其实好奇怪嘅，我估计啦，日本咧就好有一个职业嘅尊卑之分 ，OK， 系 我唔理你系做系咪同一间公司啊，大家做环保嘅，假设啊，咁你系环保级嘅经理。同环保级嘅主任咧，佢对个经理咧就会更加恭敬嘅。 系 ，OK， 佢就系咁样嘅。即系你个职位，你喺一间香港嘅航空公司嘅职位，同一个香港唔系一个空中小姐嘅职位，其实高低系点分先？你系高过佢啊，定系好 fair 啊，定系低过佢咧？ 我哋内部公司嗰度都有分级数嘅。 系啦， 系啦。咁佢空中小姐同我哋地勤嚟讲咧。其实是一样的。 一样的。 是啦、okay. 一样的、嗯。不过问题就是他们要即是有需求多过我们对他有需求。 嗯。你明白为什么呢不明 白因为他们的权利没有我们那么大。因为我们做地勤有很多权利的例如帮个客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嗯、啦例如个客有些什么的 request, 例如他要转机或者什么全部都是由我们做的。 Okay. 但是空中小姐呢其实他只是主要住即係做飛機上面嘅工作，係啦，咁其實嗰度得幾個鐘啫嘛，係咪先？所以佢哋嗰個權利就細好多，所以佢哋好多時都要走嚟問我，喂，你幫下我手啊， 好 啊， 乜 乜， 係咁復舊咁簡單啦， 係 啊，我自己覺得佢因利成片，屌你咁樣出嚟食飯，係啊，跟住就係咁落藥啦嚇，屌你口才又好，乜撚都好，但係日本就要幾日啊？ 開玩笑啊，起碼都成個幾禮拜， 可能一個月啦，最少咯。先可以氹到佢上床。 咪住先。航空公司一班机嚟香去到你嗰个三藩市嗰度。佢逗留几日㗎咗喎香港小姐。 即係可能我要见过佢两三次。 嗯。 先至可以上到床。 OK。 係啦都係同其他嚟香港啊韩国嗰啲呢可能第一次见嗰两日之后就 唔上。得我咁慢慢问一下先。咁性唔好讲性反应讲第二样嘢先。OK。韩国呢嗱我又知道韩国呢其实就好有礼貌嘅好守规矩嘅、 嗯、 我成日觉得係咁样嘅、嗯、啊拍斯一渣嘅啊即係我睇韩龙㗎嘛佢哋好有纪律性嘅。OK， 好啦咁样又同日本有咩有要沟佢哋呢有啲咩有啲咩嘢唔同呢 韩国妹呢就望落去传统实际上开放喎。 OK。 调转喎。 其实韩国妹靓定日本妹靓呢你唔好讲讲落去讲呢一定唔靓。 嗱好老实一甩咗个妆呢就肯定韩国妹靓好多。 OK， 食剩㗎嘛明白。 係啦但你话如果一执个妆上去啊计埋打扮呢咁日本妹剩少少嘅。 剩少少嘅。 係啦係啦。 咁抠佢哋抠啲韩国妹上床有几易呢 韩国妹呢我自己觉得呢就同我哋香港嘅女仔呢好接近嘅啫。好、 嗯、 接近因为佢哋比较大癫大肺啲嘅性格。 嗯、 OK， 同埋佢哋呢就女仔比较巴渣少少嘅 ，OK， 系啦，即系冇 拘谨嘅。即系我夜晚女友咁讲， 系啦，系啦，即系好多系佢哋呢种嘅。咁、嗯、变咗咧，你就同佢有时去饮酒啊、唱 K 咧，可以玩到好癫嘅，咁、 嗯、 就好快投入嘅、 嗯。 但系日本人咧，你去唱 K 饮酒咧，佢都同你恭恭敬敬啊、嗯，逐杯逐杯咁同你哼咧、嗯，你就觉得好似同事之间咁嘅啫，系咪先？但系大家又好咁嘅，但系佢哋都系咁样， 都系咁样嘅， 系啊。 OK， 咁最唔好最唔想讲啦，香港咧。 香港 快啲讲两句先啦，香港就 香港就冇噶啦。 但你食最多嘅应该 系啊，我食最多。 都讲啦， 咁香港就冇啦，香港就好老实，啲女仔特睇你靓唔靓仔。 O K， 咁就得啦。 有冇钱？ 咁、你赢够紧啦，仆街！我同阿 Ben 呢个又死紧咗啦。 有冇钱咁解啫？香港就觉得有时系唔系讲紧你食唔食佢，有时系讲紧香港啲女仔，有时系讲紧佢食唔食你。 O K， 系啦，啲空姐咧有好多同我讲翻就，佢哋会话：喂，你有冇去过嗰、那个 station 啦，嗰度有條仔咧好正嘅，有冇同佢搞過？佢哋有時背後係咁樣。 咁樣 啊？係啊，佢哋都食勻全世界嘅。O K， 喂，咁就香港咧，但香港咁開放嘅咩？ 係香港點解開放咧？就係、其實同我哋一樣，我哋去到 離開母體啊， 離開母體，去到異地咧，個人 relax 曬，身邊所有咩男朋友、老公嘅包袱咧，全部放輕曬。O K， 淨係追求咧浪漫。 而家要點啊？而家嗱，講時間快啦。即係快靚正啦，日本就最撚長啦，即係唔快唔靚，靚正啦就唔快啫。 係 嚇、啊，韓國快定香港快咧？ 我會覺得香港快啲。 OK， 嗱，到底有用嘅啦，會唔會有啲小禮物送咧？會好啲咧？或者係咧係咪一定要送咧？我成日覺得唔撚使問咧，港女送夠緊啦，最好俾錢添啦。 我就唔係嘅，我覺得咧最緊要係食一餐靚嘅晚餐。 OK。 嗰、那個 光嘅， 日本人一定 係。係啦，只要食一餐靚嘅晚餐，有心思嘅晚餐，有誠意嘅晚餐咧，嗰件事打動咧，個分數咧高過你送咩禮物啊嗰啲嘢。係啊，因為 港女都係， 港女都係，港女都係，佢覺得你花咗心思帶佢去一間好靚嘅餐廳，好 點樣港女， 好華麗嘅餐廳咧，佢覺得你名牌，佢自己都有錢買啦，使 Q 你送咁啊，係咪先？佢都身中幾廿個 LV 啦，仲送咩啫？但你去到外國，佢人生路不熟，你話俾聽，喂，我今晚帶你去一間。全个三藩市最靓嘅牛扒，请你食，佢即刻好开心，好兴奋，未去过嘛？ Okay. 即系好似我哋沟大陆妹咁啫嘛，去过清清世界未啊？ 系 睇眼鸠咁样啊？屌你浪去睇咯，戆鸠，我都唔去睇啊！我真系听，但系你要睇，我陪你睇咯。你未睇过，梗系好开心啦！哇，都紧蠢嘅，佢紧蠢嘅，真系咧。OK， 嗱，三个女仔，三种女仔喺床上边嘅反应系点咧？嗱，讲香港先啦，通常都死鱼嘅，我就觉得。 嗱，冇错，香港咧就。两种，一种咧就唔出声啊，又死鱼啊，又冇反应啊，一味就系匿埋眼，半匿埋眼咁样饮你，饮你砌咁啦，总之啊，佢嗰种系出于咧觉得我系供应俾你嘅啫。 OK，OK、 okay, 个心态我供应俾你，你要我咪俾你咯，就系、是、咁样。咁韩妹咧就比较即系食啲嘅，即系我自己觉得三种女仔我就最中意韩妹啊，因为咧佢个互动 识啲。咸湿啲即系话， 系啦咸湿啲。咁佢嗰个互动咧就最大嘅。O K 嗱，唔系提我话嘅，一定可以翻嚟。即系会唔会帮你接下啲 under 啊？即系其实咧，我哋有啲朋友咧就话去玩呢玩啲好高中，系超高中啊。O K 嗰件韩佢嗌啲韩国嘅，佢肯定系韩国噶啦，因为用咗咁多钱搵晒 A 准，都唔敢呃佢嘅。 系 吓。咁样个韩妹呢同日本妹呢其实某程度系会帮你接埋衫接埋条裤连条底裤都接埋连对袜都帮你接埋㗎喎。咁如果你好似你你知啦韩国其实某程度当然你系有啲野蛮旅游啦个 feel 啦。但系喂韩国都某程度都系大男人即系男人主导嘅世界呢个一个父系社会嚟㗎嘛。咁、啊、你会佢会唔会都系有啲咁嘅同港女唔同嘅服侍啦，可能真系例如接帮你接埋条 under 啊，帮你挂好件衫啊，呢啲有冇嘅咧？ 我就冇、啊。 嗯， 但系咧喺同韩国女仔上床嘅时候咧，就好多例如佢主动同你打茄轮嘅。 嗯 ，OK， 就唔系你锡埋佢啊，佢主动先嘅。 Okay, 即系一去到抢脚。 系啦，即系佢系开放啲嘅。 无论最捻中意啲 咁。佢主动要求转姿势嘅。 OK， 就唔系你话转嘅。 单多唔多咧？韩国妹 咩多唔多？ 单。吹箫 必然噶啦， 必然担嘅。 但日本唔系、啊， 日本 讲咩先？讲啲港女唔担嘅系咪啊？ 港女都担， 少担啊！ 而家呢个年代， 平均计啊，少担啲啦。 佢唔会主动咯。 Okay. 我会话十个有九个佢唔会主动咯。但系你要去担，佢多 一扑你街面系奇难啦。 系啊，系啦、啊，勉为奇难，即系供应咯。佢又觉得系自己，佢成日觉得自己系供应嘅心态嚟嘅。港女 ，okay. 你俾我咪咯。 日本系点样先？因为点解我就真系多到都唔肯担噶啦，日本人都。 日本咧， 你讲完韩国，日本咧先讲一个韩国啲招呼叫床啊，嗰啲先。 即系你同韩国妹咧，搞嘢起上嚟咧，嗰、那个 feeling 咧系正好多，因为我觉得佢嗰种佢觉得自己系好 enjoy 呢件事。 嗯 ，OK， 佢同你有好大嘅互动。 嗯 ，OK， 选你手指啊，锡你耳仔啊，打茄轮啊，自动转姿势啊 ，OK， 甚至乎最后嗰下咧，佢都有时会叫你射去边度嘅。 哦，系啊，射面， 系 射头发。即系我哋有45、45啊，爆钟兄最捻中意射头发噶啦，射到眼镜度， 系啊， 射到丝袜度， 即系成件事系 你觉得是平等的世界来的。 嗯。 即是不是只是你。 是平等世界，是享受的世界。是 啦。 是的世界。 享受的世界来的。 哇，但屌你真的韩国杯，坦白讲，我屌我那些不知道是不是韩国杯，所以我费事讲一碗屌你随时有假。日本我这些人不知道屌是真定假。所以我没有资格发言。日本杯是怎样啊阿啤你觉得日本杯是怎样？ 我覺得日本呢首先好難溝，要花好多時間。 嗯。我可以講下你阿 Ben 嘅背景啦。你成日去日本嘅。 係啊。 你識少量日文嘅。 喺日本讀書。 可以啊，係我喺日本讀書少量日文啦。 少量日文啦。你係即係你係唔好難，因為你啲日文你都唔好識，唔好識嘅嘛，我成日覺得。 啊係啊。 ok, 搵到兩番飯食咁。 搵到兩番就係兩餐飯啦。咁你都喺日本有試過即係滾下咁樣成，其實你 一定有啦，一定有啦。 即係但你諗下啦，以你照下照你照個塊鏡㗎啦。 得我同阿奇娜一齊。 即係好奇怪喎。好笑喎，即係兩個人，天同天堂同地獄啦，魔鬼同天使啦。即係你要，所以問你嗰啲好撚怪，就問下 Benny 先。即係你係一個 fucking hell 出嚟嘅產物嚟㗎嘛，你明白啦。話聲呢，你嗰啲個產物真係同我差唔多㗎嘛。 係啦係啦。 喂，咁日本嗰啲即係點溝女嘅呢？我真係唔撚明。 嗱，首先我想話 讀書喎喺度。 首先我想話俾你聽呢，我讀書嘅時候都幾靚仔，同奇娜一樣。 撚啦係呀，發驚嘢出嚟㗎大佬。 嗱，第二樣嘢呢，我想話俾你聽，日本人呢真係得如空少話真係有啲浪漫嘅情況之下呢，好容易喺六本木識一個女仔，佢哋入卡拉 OK 或者入嗰陣啲 disco 呢係唔使畀錢嘅，即係如果有個男仔帶，咁你帶完之後呢就帶佢新宿有啲普通嗰啲即係火鍋店，但係有人拉小提琴嘅火鍋店喎。 暫時個名先，唔使畀錢，連個男人都唔使畀錢。 男人要，咁唔係人哋食咩啫。咁然之後就帶佢哋去羅曼嗰啲咁嘅燒肉店啊，佢哋嘅即係一個鐵棒嗰啲，好似鐵棒嗰啲好似韓國燒烤咁，但係有人拉小提琴喺新宿東站對面，唔係好貴嘅啫，8000日元。 唔使講咁詳細，呢留返你東方魅力再開始講。 東方魅力接咗啦。 我知啊。 咁然之後搞掂咗之後呢，就搞多一兩次呢，有時佢都會帶你去屋企坐下見下佢爸爸媽媽。 哇，仆街仲要紅鑾星動啊，空星嚟嘅仆街。 啪日本人冇分呢啲嘢嘅。咁跟住。 即帶埋你去即係老豆呢個今日會屌鳩我即刻放你瞓啊，咁樣唔會 啊。唔會。北海道就會啊，北海道會㗎。 招呼埋 ,ok。 招呼埋㗎。不過東京就冇㗎啦，東京呢通常嚟講呢都係有時一兩次咁啦。甚至有啲女仔呢即係自己係同事呢可以帶你返去自己屋企裏面。 搞 㗎真係。 咁好相信啫，你大佬你執法經喺出嚟嘅樣 子。係你唔好笑啊，你第二時問埋奇娜，奇娜嘅樣唔靚仔得過我幾多，佢識得個女仲多。不過而家奇娜去 了。好啦，奇娜。 咦，我真係唔係好想同奇娜一齊喺個節目，我都同佢講次次同佢去身呢唔係有警察嚟拉呢，就係啲女走咗去。 好你啦。 但係點樣都好啦，我哋兩個係最佳拍檔，食日本杯食到多。 OK, 得。下次又再捉下奇娜出嚟講先，因為大家都用一個 fucking hell 嘅樣，OK？ 空少，即係日本妹係點樣？嗰啲溝日本妹啊，佢嗰啲反應啊，咁係點嘅？有自己反應啦。 日本妹就你溝佢就真係用一個最傳統嘅方式去溝佢咯。 嗯， 係啦，即係佢哋大部分都唔可以接受一下子就去到咁肉體嘅關係先咯。 睇 AV 唔係咁 喎。係啊，所以 AV 就係 教壞人 嘅，係一種錯誤嘅嘅、 okay. 畫面嚟咯。 OK， 係啦。 你未答我喎，啲女吹唔吹嘅咧？ 大部分 嚇、 啊，大部分日本妹 嚇、 啊，我覺得一半一半咯。 係咯， 一半一半咯，係啊。 仆街，即係 AV 就呃鳩人嘅喎， 冇你攞咩？即係日本。你冇俾佢嗰啲 AV 市場影響咗你。佢實際上啲女仔唔係好似 AV 咁樣咁淫嘅。 OK， 係啦，係好傳統，甚至乎 多數都唔推。 有啲係匿埋眼同你做嘅， 匿埋眼同你做。 係啊， 即係佢就冇韓妹咁主動打機輪咧， 絕對冇呢回事嘅。 同香港啲死魚比咧， 比香港更加收斂啦。 好街咁樣，喂， 係啊， 喂點？我邊個冇？就係咁冇，即係冇得曬，冇得敷嘅而家。 係啊，有時我覺得有某啲我同佢玩嘅時候，我覺得係。佢係一個公仔咁俾你玩㗎咋。你明白係咪 好似吹公仔咁。 係好似 吹。喺個港女。 真係㗎。 真係喺個港女。港女起碼 即係嗱好就有問題，點同佢哋溝通啊？ 用英文咯， 用英文 咯，日文咯。 我唔係佢識，佢唔識日文啫嘛嚇。阿空少嚇、啊，第二個問題，呢、這個問題就係一樣嘅啫。點同香港人溝通啊？ 點同香港 人？會唔會用講翻英文啊？ 我同香港嗰啲女仔，梗係用翻廣東話啦。 哦，唔係用英文會 high 啲，即係。即係個款唔同啊嘛， 喂 對面啊，咁屌你啦，我咧有型，我咧就有型咯，都唔會發激氣我咁樣，唔會咁樣樣噶嘛。嗱咁而家三個地方啦，維基上你最中意係韓國，日本同香港其實點分咧？ 我會中意香港多過中意日本咯。 我聽咗你都係咁講，我都係覺得 日本嘅件事咧就係好睇唔好食嘅， 但嗱 食個樣咯。 系啊，真系食个样好睇唔好食咯。 即系简单啦，跟住自己个综合大围啦。 即系我未试过同日本妹喺床上边系可以好 wild、好狂野、好 high， 系未 谂你都唔使谂啊。 系未试过，系成件事系好似暗灯光，跟住好含蓄，跟住慢慢咁做完就冇啦。 哇，港女得嘅喎，呢啲真系港女真系都可以好好玩得好 high。好啦，大围啦，嗱，点样可以识得咁多女咧？ 嗱，其实就 点样一系噶啦，一包括日本、韩国。乜柒噶啦？我唔理就知，台湾唔知咩？点解识咁多女咧？当然啦，首先有嘢，你俾人优胜啦，你唔系一个 fucking hell 嘅样啦 ，OK 吓。 OK， 咁就有几样啦。第一就系、是、咁我本身先决条件 OK 先 啦， 系咪先？第二就系、是、嗰啲空中小姐佢嚟呢个美国咧，系通常喺亚洲过嚟咧，都要搭15至18个钟头飞机嘅。 嗯 ，OK， 咁公司一般嘅规定就系因为你 serve 咗做咗咁耐工作。嘅時間，咁就要休息兩日嘅，即係有兩日喺。 即係長途機就係咁，短途機咧其實。 短途機唔使嘅，即係有來回。 O、okay, K， 明白。 係啦，長途機咧就會有兩日，我哋叫 stopover 喺嗰度。 即係甚至機長都係都咁做。 係啦，機長 captain 咁樣，今日嗰兩日咧，公司就會送酒店，即係 酒店。 係啦，俾酒店佢哋。 佢通常都五星級嘅咯，應該。 唔係，一般3至4星。 咁啦，係嘅。 係啊，咁然後就俾兩日嘅allowance， 即係嗰啲食飯嘅錢佢哋啦 ，OK。咁然之後呢兩日之後就成班機嘅組員呢就原班咁樣再服侍返一班客咁樣返去亞洲區香港啊日本啊。 所以啦佢哋而家咁明明啦我講睇下啱唔啱啦。 係。 你到有成兩地戇鳩鳩。 係。 啊你又住喺三藩市。 冇錯。 啊地膽一名。 係。 啊食又正啲啊可能有特色嘢食啊有特色地方帶我去玩。 搵架車再 去。係啦。啊一家便宜最多俾塊閪你屌啫。 係。 啊喂抹過就冇人知㗎返個老公都唔知㗎啦咪先。 係啦。 ok, 咁跟住梗係同你玩喂我即係請飲請食都係請㗎啦。係。係啦都係男仔請㗎啦。係 呀 係呀。哭街咁啊，梗系咁加计加二沟女啦，加上你唔系一个 fucking hell 咁嘅样，话声咧， 咁佢大部分人都系啦，你去咗异地，嗰、那个情绪就高涨啲，系咪啊？嗰、那个身体就 relax 啲，咁然后就可以抛低好多压力包袱。 顾虑啊， 系啊，顾虑乜有男朋友女老公啊，仔女啊乜嘢嗰啲都可以抛诸脑后两日，系咪先？系啦，咁然后佢同我带佢去，例如话喂，我请你去三藩市食。最靚嘅牛扒 ,ok, 或者帶你去景點嗰度影相玩。咁玩完兩日跟住夜晚就再去嗰啲酒吧度飲兩杯酒。咁然後再車埋去返去嗰間酒店。咁上到房間酒店都有埋房啦佢又自己一個人瞓啦、okay. 又咁悶啦。我老實10次有8次佢都會拉埋我入房。 ok, 叫你。咁嗰兩次係咪白過呢 嗰兩次就可能有啲女仔衝破唔到障礙啦，即係例如佢有好好嘅男朋友啦， okay. 或者 仲有一樣嘢咧，我敵人啦，姨媽啦，係啦，我哋戰男敵人啦， 嗰啲傾下傾下，咁都會失敗啊，係咪先？所以累積咗幾年，我就真係都即係叫做，所以點解咁好嘅機遇食咗咁多女仔 ？OK， 咁就係因為呢個叫做因利成變。 喂，即係。嗱，如果你食嘅咧，外國嗰啲又唔使俾錢，啊，禮物又唔使俾，整嗰餐都唔平喎，照計係嘛？ 咁好濕碎，一食你都有， 你自己都食啦，係嘛？ 你自己食有限公司啦。但係依樣嘢就喺我哋行內，即係我哋呢個 business 入面嘅人，大家都知嘅。即係無論你唔好講我三藩市啦，可能去到歐洲啊，去到其他地方，其實都係咁嘅。不過大家唔會講出嚟嘅依樣嘢，因為如果講出嚟，大家會對呢個行業太淫亂啦。 哦，佢咁。 O K， 唔係一向我 睇 得 A V 嘅都唔會覺得呢個行業唔係咁亂。 但係大家 飛雞嚟㗎嘛呢啲。 一行大家都知道啦，空中小姐係好 好容易搞嘅 性生活系好淫乱， 但系就反而 近几年有好多嘢流咗出嚟啦，例如喺飞机上边同嘅机师啊啲嘢，即系近几年啲嘢开始浮咗出嚟，大家先开始有少少知道呢啲嘢。但其实呢个行业好多年前已经系一直都系咁开放。 Okay.应该 one night stand 系好普遍， 好 普遍嘅事。 OK， 咁都 OK 啦。嗱，同我做访问系咪讲晒你最想讲嘅嘢啊？ 因为牛哥中意挖咗我一啲， 挖晒你啲嘢出嚟啦，或者 诶，我哋上次挖唔到你， 唔系啊， 因为你嗰个节目比较拘束。 唔系啊，你哋唔识做一个访问啊，系咗搞咗你啦。你应该下次，如果下次仲有机会做访问啊 ，Benny， 你就用我呢个方法。OK， 嗱。我哋一我再教佢一啲， 我希望再有机会访问阿奇娜先得。 O K， 真系 嗰啲唔关我事啦，嗰啲系人哋嘅节目啦。O K， 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完啦，咁啊又咗廿五分钟啦，咁又有用我讲下一啲，我唔会成日讲啊，放心，因为我知我哋班听众咧系淫贱卵嚟嘅啫，佢对可能对呢啲。社会时事啊，其实冇乜兴趣。但系小弟咧，就系呢几日咧，呢一轮咧，即系不吐不快咁样，就咧远俾个机会打下飞机啊。版权条例新修正，两位点睇？ 反对 啊！ 嗱，而阿萧若元先生咧，佢抌出一个point 出嚟，就 fair use， OK 系嘛？叫 fair use 啊，叫做啊，即系话如果你一个冇牟利嘅，至少啦吓，冇牟利嘅网民啦，或者你系用咗嗰只个 product， 系 ，OK， 咁就系唔系可以唔受检控嘅 ，OK， 其实你 buy 唔 buy 样嘢？ 我都唔系咁 buy， 冇咁 buy。 我自己大部分就觉得咧，如果系玩下同埋讲笑嘅咧， 起房 系即系得啖笑啊咧，就唔应该话俾咩法律嘅。 咯 ，fair use 咯，系啦，就萧若先生嗰套啦。嗱，作为网民嘅我赞成 fair use，OK，、okay? 因为我冇牟利嘅 ，OK， 咁我可以用好多侵，即系假设我叫侵权啦，啊，咁我冇牟利嘅，我冇利益嘅，你系唔应该告我嘅 ，OK。如果你是不告我的话，如果不告我的话，网民我是赞成的，作为网民。但是作为一个漫画迷，我是非常之反对。嗱，空少不是看漫画，Benny 同我就古惑仔又睇，西游又睇， 火舞炎羊又睇啦， 火舞炎羊又睇你哋啦， 龙虎门都有睇 啦，系啦，咁样即系对漫画界非常之大镬啦，话俾你听。即系作为一个漫画迷，是坚决反对，连个 Fair U 都要反对，俾一个。假设俾你有个漫画家画一个时代背景嘅，捞而家嘅时代，画一条马路，你已经大镬噶啦！一条马路里面有啲咩啊？有架车。一个叻嘅漫画家系一定会将架车原原本本咁画喺佢幅漫画度噶。OK， 唔会自己创作一架车出嚟嘅，因为创作一架车出嚟唔真实。OK， 一个叻嘅漫画家当然可以创作一架车出嚟啦，画一个天马行空嘅车出嚟啦。但如果你画紧一个时代性系而家嘅时代性，你嗰架车一定要有系而家有嘅有嘅车嚟噶 ，OK？、 嗯、 好啦，假设我画咗个 Benz 喺我幅漫画里边，喂大佬，你有冇问过人父啊？喂，你呢架 Benz 个设计有权设计，佢有设计权噶， 有专利 啊！佢有专利噶，你做乜捻嘢画喺佢喺呢幅漫画度啊？你唔画就唔写实，你画捻咗犯法 ，OK？咁喺我哋睇漫画嘅朋友嚟讲，喂，我梗要睇写实㗎啦，真係系要个 Benz 啦，系咪先 ？OK， 好啦，如果你话得啊，我同 Benz 倾咗咪得咯吓，好啦，但系一条马路唔系得一架 Benz 噶嘛，你宝马又要倾啊，豪华又倾啊 ，mini cup 又倾啊，三菱又倾啊，喂大佬，你倾你咁倾我冇但冇用噶喎。你可能甚至你傾到佢唔俾你喎。好啦，黃小虎就屌你咯，冇揸個 Benz。咁你火雲邪神揸寶馬奸喎、啊。我屌你老母啦，係嗰個版權條例嗰個寶馬告實你啦，佢唔會俾你畫啦。喂咁樣可能連嗰個角色揸個咩車你都可以控制唔到喎。咁你連你畫嘅漫畫嘅內容你都控制唔到，你畫咩漫畫啫。系咪先？咁你咪变成某程度变成点啊？以后全部都系拍啲 科幻咗咯。 嗱，所以 啊，喂，我明先，拍啲未古代嘅咯，啊、嗯、或者恐龙啊，梗系简单啦，系咪先？ 冇错， 系咪先？啊，咁你话海宝嗰啲九十几年前嘅，都濑捻晒嘢咯，海宝。 嗯， 喂，佢架车嗰啲车多捻到，扑街逐个同佢计入肥粮，即破产噶啦。啊，即系咪咧？唔止止啊，我识得任何一个漫画家画过香港时代背景系而家嘅漫画嘅朋友，包括啲好有钱嗰啲，全部都有一架，起码有一架车喺度。仲有啊，其实有好多即系灰色地带嘅。你大家有冇用 iPhone 啊？ 有 用 iPhone 啊？有冇用苹果嘅产品？ 有 啊。 你知唔知你买咗苹果咧？苹果你只系有佢嘅使用权，你冇佢个商标权嘅。 系， 即系某程度你影你哋影相唔可以影埋苹果个 logo 嘅，啊系犯法嘅，唔可以影，唔可以发表，明唔明啊？你影相可以啦，但系有苹果嘅 logo 嘅产品，你唔可以发表喺你 Facebook 里边嘅，知唔知啊？你睇下啲我琴日见过杜琪峰，我琴日同佢倾过下偈，我就同佢讲，喂。古山啦，古天乐先生咧，嗰部系 iPhone 嚟喎，而家就系用个 Samsung 啫，之前 iPhone 嚟喎，点解咧？我睇电影见到，喂，你啊即刻你即阿董，你啊即刻系濑嘢啊，甚至你唔好话啦，漫画家点会唔濑嘢啫？净喺苹果呢度啲濑嘢啦，你唔影，但譬如你有时写啲乜乜手记啊咁样，咁啊梗系用写你工作时间。画埋你画埋幅漫画出嚟，工作紧噶嘛？你九成工作紧嗰部电脑，100%苹果嚟噶啦，因为你全部用苹果啊，苹果噶嘛，你班漫画家。 系 啊，你唔好话咩，你画落去都唔得，将苹果画落去你都唔得啊。 嗯。 喂，系咪影响晒你创作嘅自由先？你系唔系啊？到时哦，可能古天乐攞住个而家用 Samsung 啫吓，好似嗰时佢用 iPhone 嗰时候，你系咪要马坐下佢先？某家系费事嘅，捉牢到老咗啲老友。某家，你画嗰架车系咪要买错黑咗个 logo 先？咪唔写实咯。咁对我哋，当然啦，告实你哋，因为首先死嘅死边个先啦？梗系死文化传讯啦，因为好捻简单啫嘛。我告捻咗你文化传讯 ，OK？ 你跟捻住嗰啲，跟住啲漫画佬几容易告啊？系咪先？因为嗰间大公司好。如果你话，喂、哎，我都唔画漫画噶啦，系嘛？即系啊，唔系我你听我讲，你知我讲咩啦？啊，我都唔画漫画咯 ，game 咩啫？有追诉权啦、 啊，系啊。 OK， 冇追诉权，头先呢样可能搣得到佢冇追诉权。我净系做一啲譬如日本，我做日本代理嘅咋，即系日本漫画廖山明嘅我就攞咗香港嗰个授权喺香港画嘅得咩？唔撚得啊！你喺日本，你廖山明入面嗰架车，唔系廖山明啦，手中自从有咩好啦吓？嗰架车系 Benz， 日本唔够你咋？你嚟到香港，你本漫画入边有边有点授权自己日本漫画里边有一架 Benz， 你问咗人父未啊？冇问个人父啊嘛？你画乜撚嘢落去啊？你话唔撚关事喎、啊，喺日本都冇问题，点会冇问题啊？我喺你喺荷兰食大麻咁冇问题啦，你唔喺香港食，喂，你中捻晒资喎！如果你系负责你做紧漫画嘅，或者尤其是漫画呢个行业，咁啊冇成日影响到我呢啲喎，讲漫迷啦，系咪先？你唔好以为可以置身事外啊！话俾你听，版权条例新修订，连 Fair U 都唔可以过啊，都唔准啊，系成条做翻好似而家咁。OK， 你先要确保你自己有一个良好嘅漫画睇，有良好嘅电影睇。你唔好话音乐，音乐唔系，你啲 music video， 哇，嗰啲明星全部都系 iPhone 嚟嘅，扑街死晒噶！你打开，总之就攞电话或者用电脑懒人型噶嘛，你啲歌星啦，系咪先？系咪先？全部都系嗰啲苹果产品，扑街啦！逐个同你计，喂，你连。我想告你，你系我混混种种我都告到你，无谓啦。既然系咁样麻烦烦，啊，一系学阿杜琪峰话斋，倾好晒先啦。啊，当然啦，因为版权条例修订出咗，可能对一啲漫画家，对一啲电影演员、电影嘅创作人，或者对一啲 唱碟嘅，系有啲帮助嘅，因为两面印嚟嘅。OK， 因为我同一啲漫画家嘅朋友都倾过偈嘅。喂，你试下，黄小虎着住只 Adidas 啊，走去踢出个霹雳霹雳狂龙， 系， 哇，呢对广告几值钱啊？ 系， 喂，嗱，系两面印嚟噶。如果你系攞到个版权，攞去授权，你可以卖埋广告噶。啊，喂，嗱，我黄小虎就系揸 Benz 嘅。喂，某程度可能真系，因为我细细个睇黄小虎，咦，屌你老母揸 Benz， 我如果大个咗，我都买 Benz 咯。可能系好有一个即系搵钱嘅嘢嚟噶。可能系咁，可能对有利嘅。但系记住，你负面更大啊。OK， 你系唔系为咗要一只蛋，要杀埋只鸡啫嘛？咁由你哋啲漫画界嘅朋友，你哋嗰啲演唱电影界嘅朋友，同埋你啲唱片界嘅朋友自己谂咯，吓系咪为咗一只蛋而杀只鸡咯 ？OK， 咁哇，好捻长，好捻犀利。 牛哥，我想讲下一样嘢，即系你讲咁多黄巧虎，但系你知唔知道黄玉郎先生嗰个意向系咩咧？ 哇！嗱，我 呢样嘢我就真系好奇怪，点解佢会支持咧？ 佢系唯独一个支持嘅啫。 唔系啊，仲有一个嘅，不如费事讲啦吓。 嗱、 okay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你咁讲咧， 阿龙得做生意噶嘛？ 最终嘅话咧，所有人嘅漫画咧都会倾向郑健和和仔嗰 系啦，复古。 古代，或者北韩啊，或者系咩嘢咁， 系啦，会咩嘅？ 实际上， 即系唔系我即系我影响咗个创作自由咯。 系咯， 我想画一个时代漫画，我唔会画咯。 系 啊，我唔会再画黑炮咯，我唔会再画风流咯，系咪先？啊，我顶多话咪可以画中华英雄咯。咁我海虎都唔得啊！我听你而家肥良嗰啲谂法真系死得噶，或者佢真系坐得监啊，乜坐捻晒监啊？佢而家漫画。系咪先？ 古惑仔啲全部都唔得啦。 古惑仔 仲可以，仲可以。 佢马赛黑咗，蒙啲。 系 啊。牛佬系有啲聪明嘅，话真 系。系啊。 不能啊！话牛佬蠢啫，真系好捻聪明啊！佢嗰啲嘢，佢好少，反而好少见到犯版权。佢影出嚟啊，将架车影出嚟，画都费起事画，但系马赛黑对住佢好蒙嘅。佢可能过老关，但系咁样讲真，你架车，我系知道 Benz， 但系你唔靓啊嘛。系咪先？咁样咪唔写实咯？点解我哋咁中意买永城啊、邱福龙啊？即系买永城一本时代漫画，佢要求嗰架车真系嗰架车嚟噶，系画出嚟噶嘛，好靓噶嘛，系咪先？邱福龙都系噶嘛。即系我尊敬嘅漫画家，就算我唔尊敬嘅漫画家，佢画嘅车都会系抄足啊，抄足。OK， 咁先系嗱，一个成功对得我哋漫画迷住嘅。漫画家，我就咁简单。 系啊，但系 黄玉郎嗰个谂法，阿黄山个谂法，人哋做生意啊，谂法梗唔同啦，系咪先？即而且告文化传讯先啫嘛，佢咁认真文化传讯，你明啦，系咪先？ 其实老实讲啊，譬如好似嗰啲阿邱福龙嘅漫画里边咧，成日有啲灰色嘅人物出场， 好多都系噶。 啱啱牛哥所讲嘅所谓廖山明啊，廖山明里面嘅 IQ 博士里咧，成日有个食舒梅干嘅超人一样。你认为美国 Superman 揸住个版权告唔告得佢？ 告到， 绝对 就系。因为你其实你系可以估得到嗰样系边咩嚟噶嘛，已经告到噶啦，系先咧。所以讲真，可能到时日本你唔会告，因为佢日本个版权条例唔同，香港唔同。OK， 将廖山明。摆咗嚟香港 ，OK， 美国嘅漫画界就会喺告香港间发行公司，因为你冇我授权画呢一只食个酸梅干变嘅超人，因为超人有一个好大嘅，其实个头发啊，嗰一尖啊，你系唔应该画佢落去嘅，话声你听，啊，你攞咗版权未啊？我喺日本得啊，又嗰句啦，你喺荷兰可以食大麻，你喺香港食大麻啦。系咪先？我喺大陆好容易买到舒乐安定啊！你试下香港买啊，舒乐安定，仆街啦！你老母就坐监啦，一捻样嘅啫。所以喺我嘅立场嚟讲 ，Fair U 都反对，即系唔系为我做啊网民嘅我反对，系我作为漫画迷嘅我反对。OK， 希望听我嘅漫画家啊嗰几位明啦吓，唔系针对你嘅，系你哋系真系好捻大镬。OK。又约唔到你哋出嚟食饭倾偈， 聽節目。好嘅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啊，下個禮拜應該可以回歸翻啊十九八十口啊見哥哥噶咯。好啦，到時先算啦，可能入咗阿空少過嚟做話 ，Benny 過嚟做話啦，唔好成日都呢啲八十口啊的啊咁樣啦。 好 啦，拜拜。 OK 啦，好啦，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萨卡米，它除了九扑之外还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来又没有古灵精怪的味道，又滑得来又不会引起乳胶过敏，萨卡米刁蛮牛极力推介。